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在民国十六年的四月十九日，福州各界呢就在这个南教场举行拥护蒋总司令护党大会。咁呢個護黨大會呢，即係就提出嘅訴求，就係要求驅逐鮑羅廷啊，同埋懲辦即係呢個徐謙、鄧演達、譚明山呢啲所謂即係中央執行委員啊，即係喺武漢嘅呢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啊，同埋呢要求呢各級嘅黨部嘅籌備員同埋執行委員都唔可以俾呢個共產黨嘅跨黨分子去擔任。同時喺呢一個所謂拥护蒋总司令护党大会里面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诉求，通电声讨鲍罗廷和汪兆铭。那个电文是这样讲的：共产党徒盘踞汉高，法中指使者在俄人鲍罗廷，中国共产党如徐谦、邓演达辈，竟奉如神明，听其指示，恬不为怪，且高唱反动论调，排除异己，广纳叛徒，湘鄂一带试行共产，民众提心吊胆，莫不疾首痛心。鲍罗廷欲将在俄之施政方法于中国为第二次之试验，鲍氏之欲其足食苦。汪精卫肃清革命中坚分子，此番烧驾复职，民众仰望之恩，有如望岁。拒了烧驾后，逗留武汉，警发先电，前后判约两人，吾人敌听之余，痛恨何极。此此卖国卖党之顿，无疑帝国主义之走狗，实为全国民族所不容，同人等极端反对，所其全国一致声讨。除此恶毒，以正嚣纷，而肃党纪，急不择言，伏其垂策。嗱，呢个系用文言文写，不过浅白啲嘅文言文，意思就好简单，系咪？声讨呢一个鲍罗廷同埋汪精卫，系嘛？为你汪精卫离开，即系喺呢个中山南事件之后，咁你就走去咗法國，係咪？一段好長嘅時間先翻嚟，跟住大家希望你恢復啊，你嗰、那個即係、就是、領導中國國民黨嘅地位，咁你就留喺武漢，係咪？咁即係其實呢啲罪名咧，即係啊，當然有啲人話嚇、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係咪？咁但係事實上個情況就係咁，係咪？好啦，咁啊，即係。呢、这、一個咁嘅電文咧，咁出咗嚟之後啊，咁呢個講緊嘅時間咧，就已經係去到民國十六年啊嘅即係四月中旬嘅時候，係嘛？咁呢一個清黨啊，基本上就等於啊喺個福州各界呢個擁護蔣總司令護黨大會裏邊啊。就已經睇到個形勢已經係好清楚嘅，係嘛？即係武漢嗰方面咧，即係初初知道福建民眾掀起反共浪潮，咁於是咧就喺四月六日咧，就中央政治委員會就決議派兩個共產黨徒咧，就江董琴啊、許蘇雲就做福建黨務指導員，希望可以挽回頹勢。但係即係呢個江董琴同許蘇雲都未動身，福建嘅共黨分子咧，唔係俾人拉就被驅逐，係咪一個都冇流亡，係咪？ 咁除咗馬適才少數人喺四月七日逃離福州之外，其他啲共幹好似黃素雲啊、林鳳啊、朱銘莊啊、鄭尚恆啊、鄭長軒啊、方以敏啊、陳景忠、徐森、羅陽才、林曾、余哲晶等人，先後落網正法，即係全部都俾人殺曬，係咪？咁所以成個福建咧，啊嗰、那個清黨又完成啦。跟住第三個地方咧，又要講就是、廣東啦。嗱，廣東大家都知道啦，係嘛？呢個係國民黨中央黨部啊，即係以前嘅所在地啊，係國民政府所在地啊，喺孫中山時代，係咪？咁呢個國民黨嘅中央黨部同埋呢個國民政府北遷武漢之後咧，共產黨喺廣東嘅破壞行動咧就變本加厲，係嘛？咁就有啲共黨分子就搗亂呢個廣州市黨部啦，亦都有共黨操縱嘅鐵路總工會同埋國民黨黨員組織嘅機器工會嗰啲武裝衝突啦。而呢個總政治部後方留守處嘅主任咧，係一個共黨分子叫孫炳文，又策動呢個黃埔軍校裏面嘅反蔣運動同埋武漢聯席會議時代，即係呢個鮑羅廷搞嘅呢個武漢聯席會議啊，嗰、那個時代所主使嘅咗係兵工廠罷工運動啦。咁啊，對呢個國民革命軍嘅團結啊、補給啊，同埋廣州市嘅治安咧，就造成極大嘅破壞。嗱，當時嘅李濟深咧，就以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同埋黃埔軍校副校長身份咧，就坐鎮喺廣州。咁喺呢個蔣總司令嘅嚴厲命令底下咧，就對呢啲咁嘅所有嘅破壞行動咧，就嚴格取締，咁啊。咁喺上海舉行呢個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清黨嘅時候咧，李濟深咧，即係呢一位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同埋黃埔軍校副校長咧，亦都應邀參加。咁啊，武漢方面咧就認為啊，喺廣東嘅啊呢個李濟深去上海，呢個咧係一種叛變啊，即係叛職顯露啊。咁所以就將佢免職查辦，即係武漢嘅國民黨啊，國民政府。咁啊，武漢咧就對呢個李濟深嘅懲戒咧，就刺激呢個李濟深。本嚟佢係比較中立嘅，就刺激佢個反共嘅決心，係嘛？而廣東嘅民眾個反共嘅情緒亦都非常高昂，咁亦迫使咧呢一位黃埔軍校副校長啊，就不得不立即採取行動，係嘛？咁就由上海翻去廣東，係嘛？喺呢一個即係廣東，即係就舉行呢一個所謂緊急會議，係嘛？咁啊，決定咧。在第二日就開始咧，就要逮捕啊呢一個共產黨。咁啊，根據呢個韓倫符啊，即係呢個共產黨分子咧，就逃返武漢之後，向中央政治委員會報告廣東清除共黨分子嘅情形咧，佢就咁樣講嘅。佢話咧，自從呢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即係遷鄂之後，鄂咧即係湖北啦嚇，廣東就立即開始反動。當前方提出整理黨務案後咧，廣州就有東山會議發生。呢、這個完全係古應芬、李濟深做主宰啊！李濟深就由上海翻越，就傳播十六日共產黨將攻擊沙面嘅謠言。咁我哋就知道咧，十六日就必有大大嘅變動，就不料十四夜嘅議事。就把罷工委員會、港三工會、港九工會全部解散，中山大學、執信中學、第一中學都盡量破壞。他們是用學生找學生、工人找工人，一直大肆逮捕，至次晨中繼被捕同志二千余人都被禁固在南關戲院。如果按照呢個共產黨人向武漢嘅中央政治委員報告呢一個廣東嘅情況，咁就真係。喂，快靓正啊！可以讲话，即系呢一个清党咁啊。咁啊，李济深咧喺十四日夜间会商清党嘅时候，就同时决议咧，就组织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就统一策划呢清党嘅呢一个实施啊。咁呢个系即系喺广东清党嘅即系。一部分的情況啦，咁但我哋因為時間所限咧，咁就講到呢度先啦，啊咁啊，其實仲有一兩個省份咧都好重要嘅，不過廣東呢度咧，我哋留翻 下一次咧就再詳細啲即係説明一下啊，因為呢個廣東清黨咧 這個是國民黨的，即是在這個所謂民國成立之後啊，咁呢個北京政府喺呢個北洋軍閥即係控制底下，咁你國民政府同埋國民黨就只能夠喺廣東。但係廣東嘅情況咧，亦都係非常之複雜。但係好在就有即係呢個李濟深啊，即係企喺呢一個所謂清黨呢一邊啊。咁雖然你喺個清黨聲音之中咧，共產黨亦都打算就集合一部分嗰啲黃埔軍校嘅共黨學生同埋農民自衛軍。希望嚟做呢個武裝反抗，咁但係如果呢當時嗰個武裝力量咧，如果能夠完全集合起嚟咧，都可能會即係可能會造成一個好大嘅破壞。咁但係咧，就最重要就係呢個李濟深喺清黨之前咧，就將成個交通啊、電訊啊，就作有效嘅控制，就令到黃埔嘅即係黃埔軍校共黨同東江、北江嗰啲所謂農民軍咧，就完全冇辦法聯繫嘅，係嘛？咁另外最重要就係黃埔軍校嘅學生大部分都係擁護呢個蔣介石，係嘛？咁所以啲軍官咧又有嗰個警覺性，就加強咧嚴密監視，係嘛？使到共黨分子就冇辦法即係去煽惑啊啲群眾，係嘛？所以佢嗰個武裝反抗嘅計劃咧喺廣東咧基本上咧就係失敗嘅，係嘛？咁所以令到廣東嘅清黨後來咧可以講係非常之順利啊！好，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啊，咁下集咧我哋就会继续讲另外嗰几大地方清党嘅情况，同埋咧即係当呢个清党即係喺四川啊，即係最后四川嗰个省完成咗之后咧，基本上成个形势咧就已经係底定，係咪？共产党咧就真係啊冇运行，係咪？咁於是就进入另外一个局面。就是呢個汪精衛所領導的武漢政權，究竟如何自處啊？咁呢個你就留翻 下一集先講。咁啊，今集講到呢度。